好啦，翻到嚟呢个咧女人开啦。咁啊，今集讲啲咩咧？咁啊，讲之前咧，当然要介绍下我啲胆拖嘅嘉宾啦。咁呢个风韵犹存嘅做啦，跟住我哋新嘅嘉宾阿南明啦。跟住有啲猫啦 ，Hello， 仲有个九唔搭八嘅哥哥仔，以系边位？ 纯情嘅纯情， 纯情嘅九唔搭八嘅哥哥仔。 喺度喺度， 跟住个青帝发齐嘅绿叶 男神， 男神高大嘅高大有肌肉嘅， 我迟啲出水啦，要快啲。 唔系噶， 唔出水净系影肌肉得唔得先？ 我都 OK 啊， 即系影住啦。如果多留言就影住手臂先，出住个手臂先系嘛？ 我多咁大家用 唔系啊？佢啲手指靓噶，多 like 多 like 嘅话咧就有人鱼线睇嘅， 再多啲 like 嘅话咧，我哋就有呢个背面睇嘅。 咁大家要努力啲 like 下我哋个 page 啦， 系啦， 再聚下晒你啦。 喂 ，hello hello， 好啦，咁我今集谂住讲啲咩咧？其实之前咧就都有提过，就系谂住咧讲开魔女嘅。咁啊呢支无线啦，早嗰轮咧都喺度不停咁拍魔女，大家就睇过啦，基本上 睇过一两集， 睇过两集， 九五搭八咁 啊。啲人真系咧，嗱，讲真，我觉得系头嗰个同埋尾嗰个个样。是真的特別驚嚇啲嘅。 你係咪講？你係咪講到冬菇頭嗰個啊？ 嗰個咩？而家打邊個頭？ 係咪即係頭冬菇頭？ 你 整 完似陳志偉嗰個？ 個樣係 真係慘啊！ 第一集係啊係啊係啊！ 第一集嗰個 係 Maggie， 最尾嗰個瓊姐。 我其實都唔記得曬啲名。 我記得曬。我淨係對阿 Maggie 有印象，係好肥 嗰個咩？嗰個啊咩？嗰個大陸嗰個大陸婆我都有印象。 我有一個夢想。 就是咩唔分香港人， 唔会分香港人， 大陆人， 双情正， 单情正。 但系我真系冇明点解集集咧都会喊晒口，唔系，不过讲啦，即系嗱，我哋咧就冇即系讨论个样子先，因为呢啲系天生嘛，啱唔啱先？其实我想讲，因为我睇咗最尾嗰集，我最尾嗰只嗰边个嚟？ 晴姐 系啦， 果栏晴姐又麻地果栏， 唔系之前仲有一个嘅，嗰只 系嗰个女仔系。情商自己困埋喺屋企三年，不停食嘢嗰個 阿姐，嗰個係正常嘅，即係嗰個係本身係讀書又叻，做嘢又叻嘅。 但佢唔知道，原來佢一同嗰個男仔， 我係咪有個細路仔嗰個啊？ 冇， 佢未結婚係情商七年，即係同佢分手。 有細路仔都係讀書三年， 好懶嗰個 咧，係 啦， 係 啦，嗰個另一個嚟 嘅，嗰個就係 開咗亂曬 嘅，嗰個叫阿瓊。 唔係，因為我真係冇 乜。唔係阿瓊係好惡嗰個，佢話好懶嗰個係有個好細好細嗰個。 阿姨。 唔係，而仲有一個 有個仔嘅， 冇個仔嘅，有個係佢阿係有個仔，佢阿媽成日話佢大 仔，係啦係啦，嗰個就有咗三個月之後就俾佢嗰個男人飛咗佢嘛。 哦，我而家唔知邊個打邊個， 因為我真係冇乜點睇，我淨係睇 佢話我呢一生人都未瘦過， 好似我早排見到關肥妹貴咁啊！ 我呢世都話未瘦過， 你叫我三十七歲人啊，你叫我自信點自信啊嗰個啊嘛。 好似係我唔記得曬。 哇，冇嘅喎！你四廿七歲，你望個江之林行出嚟都係 好靚嘅。哇！你睇温碧霞索到，你真係睇見佢都啱。 我中意温碧霞多啲。 我中意温碧霞。 我都中意。 面魔女啊！ 成日露骨頭。 佢真係好靚，佢係好阿索，跟住好淫賤咁嘅樣咩？ 係啊，搞少少事。佢係著住衫，你都好，你都覺得佢冇著衫咁㗎。 你 話 之前嗰套電視劇咩卅幾啲啊？唔 係 卅幾啲 嗰套咩？卅幾啲啊？冇 係，好少睇。嗰個電視劇有啊，李麗珍嗰扎咧，嗰扎都四十幾都靚啊！其實全部都 哦 ，M 級 係 M 級啊，係 M 級咁卅幾 ，M 級 都打開嗰啲啊嘛。喂，其實我想講咧，就係話咧，我覺得班沒女咧，樣係一個問題，其實係佢哋性格係最大問題。 係啊係啊，其實佢根本係性 格。中間有幾個樣冇問題。 好明係，冇問題。一個俾人分喎，嗰個得人驚，個阿生啊嘛。 邊個係做咩嘅？ 開口得罪人嗰個。 即係佢話唔知成班去入 cam 啦，咁雖然之後咧就會話喂一齊煮嘢食，咁跟住佢就會不停喺度 揾藉口， 都唔做呢樣 咩？整嗰啲手攬打手啦，點解走得去啊嘛？ 係啦，咁其實我係想 承擔。 跟住人同佢講親嘢，佢就黑口黑面，即係佢係將個西擺個面嘅， 係啊， 仲係臭嘅， 西臭西面㗎，係 啊， 點解點㗎呢度？ 咁我再加埋係好似話佢係即係話燒嘢食嘅時候，啲人就喂，但係點解人哋唔中意同你講嘅？因為你口黑面黑咯，即係講親 佢係五分鐘之內就可以得罪一個人 啦，係啦， 咁犀利， 係啊，好耐 之內可以得罪， 計時開始倒數， 咩啊？咦，乜仲叮噹咁 樣？其實佢。 其實咧，即係呢啲咁嘅人，梗係一個係助緊 嘅，係啦。咁 佢話我唔需要，即係佢話我唔需要人哋認同我，跟住但係咧，其實人哋一唔認同佢，佢係發爛渣咯， 即係好自我， 佢仲喺度喊咯，嗬，喊得好慘烈嘅啫。 咁樣樣嘅，咁其實我覺得性格決定命運嘅，佢哋即係自己攞嚟嘅，我覺得某程度上有啲嘢係佢自己作咗啲孽，令到佢今時今日有呢、這個咁樣嘅處境咯。 哦、其實你身邊有冇啲咁嘅人咧？不如分享。 有啦， 我有， 我都想知道啊。佢話：，仲話你咁多經驗 啊？ 係咯，男明都有多經驗。 咩經驗先？ 唔係你身邊啲朋友應該好多呢啲噶嘛？ 做啦，應該咩經驗都多嘅。 其實咧，我就覺得佢嗰、那個話開口得罪人嗰、那個咧，有啲似我大女。 你大佬係咁嘅咩？ 佢講嘢唔理你咯，佢講嘢唔理你咯。 我都唔係咁 咁會嗰個， 咁唔係咁講真嗰句。如果你話十零歲好多開口及罪，你係正常嘅。你話係 唔 係 我女廿幾歲啊？ 如果你話 咁後生， 如果你話去到，去到真係 好正。 你話如果去到二三十歲都係仲係咁，就有啲問題。但如果你話十幾歲係好正常， 佢唔係十幾歲，佢係廿幾歲，但係佢講嘢咧。即係譬如我哋同佢有時細個都係㗎啦，我哋同佢講話阿邊個你睇我今日買條魚幾靚咁，佢話關我咩事？咁行 啦，關你咩事？ 即係佢係咁樣咯，即係一句就扮死人，同埋咧點講啊？佢會覺得。佢有時會翻嚟喊， 我老母咪呢啲咯。 佢會翻嚟喊，點解啲同學啊，嗰啲人會咁對我？點解你哋會咁對我？佢唔諗下自己點對人咯。 唔係，因為我媽都係咁嘅，我媽 成日都係咁 嘅。我媽就係咧，你無論做乜嘢講乜嘢，佢都係 ban 咗你先咯。佢唔知係咪共產黨按翻掃機嗰派嚟嘅，反對專反對。你做親乜嘢講親乜嘢，佢專就是、第一佢就係反咗你先，跟住後屘佢先至可能去再吟吟沉沉又好點都好啦。但係永遠你講完一句嘢，佢永遠都係 ban 咗你先嘅，唔知點解。 阿媽都係咁嘅喎，基本上。我 媽唔係咁嘅喎。 你阿媽唔係咁啊？ 我媽唔係咁 嘅 喎。 即係唔好咁做啦，第一件事。跟住佢翻頭諗下，唔係喎，女，頭先你咁講又啱嘅喎。 我媽係唔會咁講 嘅。我媽唔係嘅喎，但係好得意咯，同埋我。有一度咧就係訪問佢，就話佢唔識關心屋企人。 嗯， 佢咪有個妹都幾標誌嘅， 係、哦、啊係啊。 但佢妹都係因為化妝技巧啫。 佢話佢咩點解同一個阿媽生？ 係啦。 點解阿妹同埋佢妹瘦佢好多，起碼瘦佢30磅。 同埋嗰個女人咧，嗰個箭豬咧，佢個樣真係好肉酸喎。 唔係同男人，唔係同埋佢太黑口黑面。 其實會唔會係相由心生咧？因為佢個人太黑。 如果你其實你本身你笑容多啲，你根本個樣都唔會咁衰啦。你諗下佢縮鳩嘴。佢係一個表情樣， 佢嗰個咩？佢嗰個男朋友頂佢唔順， 成日揦口揦面咧，啲人咧或者 係 即係有啲人咧成日鞋口鞋面啊，睇咩都唔順眼啊， 心慌嚇嚇 啊，呢啲其實佢慢慢咧，佢會即係浮現咗上去佢個樣， 心心 係啦。因為嗰陣時我聽嗰句説話就係話咧，其實人咧男好女好，佢話你36歲前個樣係老豆老母俾你，你36歲後個樣咧係你自己嘅性格做出嚟，所以你會見到咧啲人大咗之後咧個樣開始越嚟越變咧，就係根據個性格而變，即係有啲人可能本身佢老豆老母個樣好刻薄，生出嚟佢個樣都係好撚苦命，好刻薄。但係其實如果佢個人嘅心態係好，或者佢係嗰啲好開心、好開朗嗰啲，其實佢個樣會慢慢會變咯。見到啊，佢咪個樣越嚟越 順眼咗嘅，順眼 係啦， 性格會變樣添喎。 我係㗎，其實真係㗎，真係㗎。 咁其實講真嗰句，你變咗個樣，你命運都變啦。 啱啊啱啊！ 你 啲 樣子如何？ 你啲樣子 係 咩 樣？ 同埋佢有其中有一個嗰個話情商匿埋喺屋企3年咁不停食咯。其實我覺得佢係佢阿媽害咗佢。 點解咁講？ 因為嗰個導師都話 嗰個我冇睇過。 因為佢阿媽本身屋企有啲家底嘅，佢有啲樓收租嘅，就可以容忍佢個女係3年唔做嘢，屋企不停食嘅。 但好似係咩名牌大學畢業出嚟嘅喎。 但係一件事啫，但我覺得如果你係情商嗰個男仔，譬如話同佢同居咗7年或者點樣，跟住同佢分手。就因為後來那個導師是要他擔著個奶嘴穿著件校服去那些冒險樂園那裡玩，說他因為太依賴他阿媽，還有他阿媽是做成這3年裡面是做成他躲在家裡，其實他阿媽因為太保護他，我覺得他阿媽不應該這樣，應該是如果他說如果你是在我家裡，你沒有在3年不做事，你3日不做事，我媽都踢你出街， 那不要擔人， 不是說真的，你說如果做人阿媽，我未做人阿媽， 即是見到她情商， 但是我見到自己的女兒，你說情商啊，成啊那些，她在家裡好過她不知道躲在街邊哪裡，用什麼她走走走，忽然啊，等到幾多我退下來啦，這樣， 其實大3年 都很長， 3年都很久了， 其實自己都會， 不是，還有她本身挺美女的，她是 OK的， 她是3年，她是3年吃吃吃吃吃到自己肥了勁多。 肥咗六十磅。同埋我覺得佢哋咧呢班狐狸有共通點，譬如第一個咧，佢哋喊曬，唔係肥，佢咪喊曬，跟住話鬧話佢阿爸走咗佢啊嘛。 佢阿爸好細個拋棄。 佢話點解你要拋棄我？即係我會覺得其實班狐狸咧有共通點就係話佢個將個責任係歸咎於屋企人嘅。但有冇諗過其實好可能喂？講真啦，好多都係單親家庭㗎啦，而家啱唔啱先？咁點解佢要將個責任去歸咎於屋企人咧？ 佢哋全部嗰七個都係唔 承擔，全部都係七個咁多，可以 七個嘛？嗰個 Maggie， 跟住 Toby， 家庭主婦 Toby。即係指個奶奶 叫佢咩換奶樽 咁啊？咁啊，你食咩啊？我食咩啊？嗰個咧，跟住就到嗰個咩啊？好懶嗰個阿爺，跟住阿我有夢想嗰個阿 銀， 跟住就嗰個箭豬阿山，跟住阿情商阿 Cat， 跟住到殺人鉗七個。 我反而嗰個大陸嗰個，我覺得比較 出嚟喎，好嘢 喎， 我都唔記得曬 嘅。因為我唔係單嗰集，但我會覺得佢係咩咯？啲人通常係覺得。自己好慘咯， 係啦，即係佢覺得係全世界人欠佢，佢哋七 個嗰個殺人鉗係咪好似冇覺得人哋欠佢？不過只不過佢係因為要孭起頭家喺過欄度做嘢，所以佢好落啫。嗰個殺人鉗好似淨係因為慘啫。 其實咁多個，我覺得我 佢唔係因為佢唔係因為覺得世界 係因為佢老公冇 Q 用， 係因為其實佢好努力要湊大嗰啲仔女， 係啦係啦，唔係要睇住嗰個鋪頭生意。佢老公係直頭係唔中意就唔送貨。 因為咁講真嗰句，你個女人喺過欄嗰啲咩地方？ 咁係你唔 你唔因為我即係好似我屋企咁，我爸唔係唔理，但我爸因為身體唔好，咁我變咗我媽出嚟即係當生意就要即係撐起頭家咁啦。咁你喺街度開檔做生意，人來人往，你咩人都有，即係你對 你企硬 啊。係啊，你唔夠惡，你唔同嗰啲 恰咯， 你唔同嗰啲麻甩佬拗啊，剩啊嗰啲，佢真係踩上心口嘅喎。咁你點啊？ 其實我覺得咁多個最值得同情都係曬。 唔係，其實佢都好努力㗎。講真，你 點啊？假嘅， 假㗎，我唔知啊。佢係好努力， 佢係咪記者嚟㗎？係 啊， 佢原來係咁 嘅。唔係記者，因為咧，我覺得一間大機構咧就唔會請一個鄉下婆做記者嘅。即係，但係我係覺得佢點解話係佢記者咧？因為佢做嗰個 program 咧，佢個導師咧就係因為有一個某啲團體係開做遊行，就話啲。蝗蟲啊！啲大陸人即係中港矛盾，我唔中意啲大陸人 reject 啲大陸人，所以咧就做咗一個遊行出嚟。咁個導師咧就想佢去係現場訪問嗰啲人，點解咁憎大陸人？所以就拿住咗個麥。咁周可咧就變張彩就 high 咧影咗個佢個格就話：嗱呢個做戲㗎妹嚟㗎，佢哋係咩？其實就唔係，係佢做實習啫。好似嗱，我而家呢度就真係要講翻。 不過話是話咧，即係其實我自己身邊咧，以前都發生過有即係遇過一啲人咧，係令到我。我覺得其實是你有咁慘是你自己攞嚟性格決定命啊！即係呢對姊妹咧係俾咗我好深嘅感受，令到我即係覺得你有咁慘是你自己攞嚟嘅。咁話說咧，嗰陣時我喺澳洲讀書咧，咁就住嗰間屋咧就 share house 咩一間房啦。咁其中咧，我打對面嗰間房咧就係一對香港人嘅姊妹嚟嘅。咁個細妹咧就嚟澳洲嗰度讀書啦。佢家姐咧就係喺嗰度咧就做啲廚房嗰啲雜工咧，就去供我妹讀書。咁個家姐其實講緊已經係三十尾四十歲，又係嗰啲肥師奶咁樣。但係佢其實佢兩姊妹都係冇拍過拖，同埋即係未結婚冇拍過拖嘅喎。咁咧。佢個妹咧就好瘦嘅，佢個家姐就好肥。佢家姐咧就成日咧就做完放工啦，翻嚟啦就喺度喺個廚房度煮嘢食啊，剩啊嗰啲就同我傾偈，就喺度呻啦，又話好辛苦啊，冇朋友啊。咁我話又份工又好辛苦，又俾人蝦啊，點點點咁。我話咁其實你咪揾我份工咯。佢話唔係啊，好難揾嘅，我啲英文又唔好，點點點。但係因為其實佢哋已經搞緊移民㗎啦，諗住移民喺澳洲長住。我話其實如果你英文唔好，我話如果你真係 plan 喺澳洲長期生活嘅話，咁點解你唔去學？如果你咁樣樣唔得，你又要轉你自己而家嘅處境，但係你又唔去諗啲去改變你而家嘅處境，咁其實你冇嘅喎，你轉十年你繼續 永無止境 咯，一係你就翻香港，你翻香港你英文唔叻，你生存到，但係你喺澳洲，你覺得呢份工係好辛苦，因為你英文唔好，你淨係可以喺廚房做雜工，你唔可以去做啲即係收入高少少或者舒服少少嘅工，你又要怨，但係你又唔嘗試去改變自己嘅處境嘅話，其實你只可以不斷喺呢個無間地獄裏邊輪迴咯。跟住佢阿妹咧又係放工，咁佢就冇翻工嘅，佢家姐就供佢讀書啦。放學翻嚟，就喺屋企睇電視啊，剩啊嗰啲。咁然之後後屘就喺度講話，自己就嚟三十歲啦，又冇男朋友，又冇成，冇拍過拖，好悶啊咁。 我話咁其實你放學你翻學你有好多朋友噶嘛，誒嗰啲英文唔係好有誒，唔係好同我哋溝通到啊咁。我話咁誒咁，譬如講其實誒、你唔同鬼仔溝通咯，我哋咪試下同啲台灣人啊、香港人啊嗰啲溝通。你起碼認識多啲人，你建立自己嘅 network。你要長期喺度生活，你都要有朋友㗎，係咪先？誒佢話誒佢放學咧又放學咧，咁佢又翻屋企喎。即係佢又唔會話同佢哋啲朋友出去 gathering 嘅喎，但係又喺屋企呻悶喎。咁然之後咧又話冇男仔追喎。咁但係啲同學約佢哋出去 gathering 啊、食飯成啊嗰啲又唔去喎。點解咧？ 自己搞到咁嘅。 佢都有冇嘢講？又嘥錢又貴。 唉，即係一堆藉口咯。係 啦，即係嗰啲人就諗咗好多藉，佢哋又要信自己嘅處境。咁但係咧，佢哋又要叫佢哋去諗辦法去改善自己的處境，同時佢又會俾好多藉口去掣肘自己。哎呀，我唔得㗎啦，我做唔到啦。我天生應該係咁慘㗎啦。咁所以佢就將自己繼續就自己困咗自己喺嗰個地獄裏面，然之後就不斷地喺度求救，但係當人哋想救佢嘅時候， 伸手出嚟咯， 係啦，佢又唔伸隻手出嚟咯。 我理解，唔係，因為其實我想問一下南寧嘅，因為其實南寧本身你自己都見過一啲嘅人 candidates 咁樣樣噶嘛，因為早前都聽你有啲 case 咁樣樣嘅，不如你講下。 其實啱啱禮拜五就發生咗，我就都係處理啲比較中高層的 role 嘅，咁一個客佢揾兩個 fresh grad 啦，咁我第一次真係去一個見一啲九十歲嘅 candidate， 我係嚇呆咗嘅，咁其中一個 candidate 咧，佢就遲到咗半個鐘，咁我去咗十一點，咁我十一點二就我打俾我，喂你去到邊啊？你做十一點，佢竟然好搞笑咁同我講，我同我媽咪接唔到的士啊！咁我第一刻就嚇，你同你阿媽，咁就呆咗啦，跟住十一點半佢嚟到啦，佢竟然帶埋佢媽咪個 conference room 喎。跟住我真係好有禮貌咁，我話：，誒、哎，請呢位太太唔可以出去。跟住佢阿媽好似好緊張咁，佢話：，誒、哎，我個仔唔得 room 點樣？其實 男仔嚟㗎， 係 咁你帶翻屋企啦。 仲要喺英國一間 OK 有名嘅大學畢業，佢 first on 成績好好、啊、我真係覺得讀書。 咁你翻工係咪帶埋阿媽？ 佢真係讀紙片㗎 啦，我真係唔知佢讀乜蠢。 佢翻工係咪帶埋阿媽翻工啊？諗住 好多人都係咁嘅而家。 係啊，我係呆咗啦。跟住我同阿媽講話：，我哋玻璃門，你個仔好安心嘅，放心。跟住繞完一大餐。咁跟住係阿媽先安心喺出面個。 我呢請一個，等於請兩個。 O K 啦， 請埋阿媽翻嚟做嘢。 係嗰啲阿媽有時真係咧，佢啲仔咧就低能兒童。 我嗰次仲好笑啊！我以前喺阿某某阿邊個名人嗰度做，仲好笑啊！請個女仔做 assistant， 你知唔知個女仔點？我好似有一集講過，佢咧佢要話俾我聽，人咧原來有條中線，佢喺個鼻哥對上邊個位夾咗夾咗隻髮夾。 哦。 鼻哥對上啊，眉心呢個位夾咗隻髮夾，頭髮咁樣梳。跟住咧著件嗰啲恤衫，件恤衫咪窄，我唔知系咪肥咗窄嘅。跟住佢系著條咧吊腳嘅褲， 男仔、 女仔，咁咧就男仔唔要直夾直夾話。 我想呢個唔知頭先個衣著為男定女？ 褲咧 窄嘅恤衫吊腳褲夾夾唔快嘅。 佢條褲咧係個褲腳咧係距離個腳眼咧係四寸，即係直頭人哋落嗰啲經絡咧咩足三釐喎。 喺 fashion 啲嘢你 跟住咧，唔係佢未見工乜就只在佢同佢阿媽嚟。跟住咧，我哋已經嗰一季咁啊，即係我嗰時坐門口啊，但係個個都當到我 reset 咗，我已經話啊，我話阿伯友你坐低啦。跟住咧，好啦，佢個女 in 完，咁我哋出嚟嗰個人已經俾眼色，我話唔得噶啦，咁我唔出聲，真係好有禮貌。咁你知我哋啲公眾地方啦，即係公眾嗰個 image， 我哋梗係要客氣。佢老闆一走之後，你知唔知其實一路等咧，佢老母就喺個 reception 嗰度剪手甲，剪到成地都係手甲啊，幾肉酸啊，真係。 喂，所以其實而家啲人就話：喂，點解咧？ 講埋嘅咁樣， 即係以前其實咧，你見咧六七十年代啲人係好成功噶嘛，即係男同女都好咧，基本上咧佢哋係真係做份工，咁然之後慢慢升上去 CEO 噶嘛。 我多謝你，我都係六七十年 代。大家你哋啊， 算大啦。 但係發覺其實而家啲人就話：喂，啲人話九十後。或者是八十蚊車邊九十後嗰啲，點解好似成日都又有檔啊、兩手平平啊、冇乜嘢做咁，或者好似啲沒落咁，成日喺度怨喂唔得啊，我阿媽俾唔夠我，喂我阿爸又冇身家俾我， 佢老豆老母， 但基本上成日就我又覺得係喂問題會唔會真係你諗下你自己問題先咯。 是啊， 但係佢哋唔會覺得係自己問題㗎嘛。 啊，呢、這個就係問題。 如果佢哋覺得係自己嚟，所謂自己嘅問題，佢哋就唔會而家咁嘅處境啊！你明唔明？呢、這個係有雞先定有蛋先嘅問題嚟嘅喎。 即係問食粥食飯，其實自己都要負下責任。 係啊，所以我成日覺得班沒女同班女係唔慘啊！講真嗰句啦，你有食有住。講真嗰句， 你咪有得黐牙片啦、 啊。係啦、啊，咁我唔會覺得 我都未有得正。 我唔會覺得你哋係最可憐嗰班咯。 唔係咁，但係佢做節目，佢都係揾啲第一，即係有可塑性高嘅，個改變比較大。點解好似話佢係有少抄韓國有個節目咧？就係、是。 韓國啲人話韓國有一個節目就係話揾一啲好核突嘅人去星星咁嘅樣嘅，跟住就 哦，跟住整容嗰個嘛， 整到好靚噶嘛，佢有少少。佢有少少幫咩噶嘛？幫即係佢有少少係幫個人係因為整完個容之後佢就改變咗人生啊或者點樣？但係佢呢個節目有少少係吸佢某一個部分。 其實佢哋咧點解唔諗下點樣同人哋將佢嘅心理改造咧？ 佢有㗎，佢個節目 整容咧，你都會痛㗎嘛。咁但係點解唔化妝？啲化妝都好 amazing， 一定要整容啫，起碼唔使痛喎。 我反而覺得係佢所謂請翻嚟嗰啲專家其實係完全唔 哦，佢嗰啲導師啊嘛，佢導師 咩而家好搞笑，唔係識鬧人就得㗎啦。喂，識鬧人咁得，求其即 係，但係你都唔知啊！ 我仲鬧佢，簡直係幾有耐啊，大佬！ 但係你知唔知啊？佢哋又真係抵鬧㗎，即係好似佢，好似嗱因為我嗰時睇過有本嗰個漫畫叫做《神之水滴》啊嘛， 未聽過。 講紅酒嘅，咁佢就講過一句説話，有一句嘢佢講得好好，佢就話：你係仔女，你唔應該用你嘅角度去批評父母嘅婚姻，因為你唔知道個中發生咩事。 係 講真，嗰男人原本好衰嘅，可能佢對住個女佢會扮咗另外一個樣好好，或者嗰媽原本好衰嘅，對住個女佢又要另外一個模樣走出嚟。 咁未必扮，咁有啲人係對仔女好好， 係啦，但係對 伴侶係唔好 啊 嘛。 咁佢有唔同嘅 face 啊嘛，咁變咗你根本就唔知道個中真相，你亦都唔係感同身受，你係唔應該去批評父母。但是 Maggie 就好像做到第一個 Kenny 第一，就是覺得呢他父母離異是令到他怎樣怎樣怎樣，我覺得你香港地很多男人又小三小四，很多女人又什麼，其實單身大把， 他除了怨他單身，他其實他那個是怨他的樣子， 怨他老婆的樣子，怨他 的樣子，怨他的樣子，說真的他大把人都需要， 但是他除了個樣子突之外，他是攝著條菜走去見工，他是骯髒， 他是老婆，他老婆生他出來的時候，他不是攝著條菜出來的嘛， 其實根本有些東西你老婆沒有生得佢核突，但系唔冇生得佢，佢應該佢如果整齊清潔，或者佢自己得閒走去，其實佢係喺財務度借咗800,000出嚟嘛。 係啊，俾佢條仔咪俾條仔呃啊嘛。 啊，跟唔係，跟住呃完之後再按咗層樓二案。 係咯， 按咗層居屋就攞咗八十萬出嚟，即係個差額 攞出嚟做咩？ 佢攞嚟整容算數啦。 咁我哋已經睇完 佢 M 有冇整到啊？整容都咁肉酸噶？ 冇整啊！ 做打波球。咁跟住我哋啲同事， 我覺得佢有更加多嘢比打邊爐更加急切喎。 我啲咩海同事， 佢如果攞800,000可以變你嚟啊李麗珍噶咯，大佬。 我啲同事都已經話咁搞錯，攞住800,000 都係咁嘅形式啦。因為我話你變性得， 冤咩啫？美容得啦，佢而家未做我醫學美容，同佢將佢原本兩拳低削，同佢托翻高個拳骨，跟住改翻啲牙。 佢本來去變李嘉欣都做到啦，大佬。 佢變咗咪咁嘅樣咯。佢初初係超人怪獸喎。 佢之前 都係爆曬咁啲牙出嚟，我見到好似。 唔係 佢下巴長， 佢係係啦，佢係佢之前係巴魯坦星人咁啊嘛，係巴魯坦星人咯，佢係。 係啊，而家變咗陳志雲。 但係 都變翻個人嘅。 我覺得你即係呢樣嘢係反映一樣嘢，就係話你核突又好，你靚又好，你識理財。最緊要識理財，同埋你識啲錢點樣去運用。你攞住800,000自怨自艾冇用㗎。如果俾我300,000，我不知靚過佢幾多啊！真係 冇錯啦， 傻噶真係。跟住我哋睇已經有啲人就話， 即刻樣靚身材正啊！你俾300,000我都， 所以有啲人就係話佢呢個節目係做，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未必其實，其實唔關個外表事。佢個人咧，佢自己諗嘅嘢，即係佢嘅心態放唔開，諗唔通咧。就算佢變到李嘉欣，佢都係唔開心嘅。佢只會佢如果佢變到李嘉欣，好啦，當佢好靚嘢、靚身材正啦，佢出去俾啲男人又玩下呃下，佢都係會唔開心嘅啫。佢都話：我點解個天要咁對我？我醜樣又俾男人呃，我靚都俾男人呃嘅喎。係咪先？其實佢睇唔通，佢睇唔開嗰樣嘢咧，佢永遠都睇唔開。 佢係佢個問題，佢唔會令自己進步下嘛？即係佢唔係會用啲錢令到自己。我可能我覺得我自己呢樣唔好，嗰樣唔好去改善下。佢唔係嗰啲人。 所以除咗係佢改善自己外表嘅時候，其實唔該你個心靈都要進步。 佢哋個心態本身就自己。是有問題咯，我會覺得，即係佢哋個 mindset 咧，都永遠都覺得自己最慘。 係啊， 邊個救我慘？ 係啊， 鬥慘啊！ 咁另外一個師奶仔嗰個 Toby 咧，有冇睇啊？佢 嗰個我邊個師奶啊？你不如 share 下。 有個 B 佢就話佢係公主病，係公主癌， 公主癌添喎。 嗱，因為佢成日好中意指揮人做嘢，原來佢 連老爺奶奶都指揮 人。係啊，原來佢細個嗰陣係讀嗰啲學校咧。是翻下學校可以捉個同學入廁所綁住打嗰啲學校嘅，即 係綁住嚟打我大佬。 其實本身佢係新移民嚟嘅，佢係新移民落嚟香港，細個就落嚟香港，即係10多歲落嚟香港，跟住讀咗嗰啲 Band 5啊咩嗰啲。佢今年係 佢講佢係24歲啊，但係佢已經生咗個 B 啦。即 係好，佢嗰陣時咧，佢係話點解佢會有個老公？佢老公 OK 嘅喎， 佢老公 OK， 但係點解佢會呃到佢老公翻？佢自己喺大電視嗰度講嘅，佢話誒，我識佢嗰陣時，我梗係變咗另一個人啦，我係結咗婚，我先至做翻我自己啫嘛。 我好記得我佢嗰個咩咧， 唔係，所以我呢啲咪嫁唔出咯。因為我又 太真啦嘛， 係啊， 唔係因為我記得咧，佢嗰時預告咧嗰條片好搞笑，個 B 咧就放咗喺張牀度，跟住同佢老公講：喂，未食奶， 喂奶啊， 喂奶啊，老豆，老豆，多謝我啊！ 佢同佢老 味啊， 咁佢同佢老公拍拖嗰時，佢係一個好温柔、好體貼嘅女人。跟住一結咗婚就原形不露，跟住後屘佢就話：你老豆老母都要多謝我啦，唔係我你個仔識做咁多嘢， 咁都得 係啊。 一見你啦， 又識餵奶又識， 佢老公又好好嘅喎，佢老公即係個樣係正常嘅喎，跟住好就得佢，但係唔知點解，即係俾我，即係講真，我係女人老廢，我都頂你唔順啦。 講真啦，上次嗰個黑面神咧，嗰個叫咩名啊？嗰個 箭豬係嘛？你個箭豬 嗰個係啦，係黑面神咧，佢都有個唔錯嘅男朋友，個樣 OK 喎，見到佢。跟住嗰時 男，後屘分咗手啦。 哦，咁我唔知啊，但我嗰下就諗，哇唔係，因為我啲 friend 咧 OK， 即係性格方面係 OK 嘅，咁個樣方面。都是靚女嚟，咁我諗緊，我呢個 friend 係真係成30歲都未拍拖，我就諗緊，喂，點解你 係 未拍過拖？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嗱、 啊， 我冇理解， 唔係因為 唔係一定係有問題。 嗱，以我同佢相處咁多年嚟講咧，我覺得佢 OK， 即係其實佢好 nice。 唔係㗎，唔關事。你同性相處同異性相處是兩樣嘢嚟。 咁我唔知佢同異性點相處啦。咁我 so far 其實見到佢身邊啲同性朋友、異性朋友 so far 相處都 OK。但嗰刻我睇完呢個節目，我係諗，喂呢條友仔樣又衰過我個 friend， 性格又衰過我 friend， 點解佢都有條 OK 嘅仔，但我 friend 竟然係？咁樣樣 咧， 仲係單身人， 你唔使疑問啦，你唔使疑問啦，我老公咁衰啊，都有我個咁好老婆啦， 你命嚟嘅， 當時係冇齊， 都係咁，真係咁啦，前世欠落嘅。 咩有啲撲街啊，撲街到盡啦，都有好多人對佢好啊，好噶啦。 係啊，即係其實後屘嗰個男仔話佢訪問佢，佢都話佢平時唔理佢感受，後屘。到嗰個節目嗰last尾二嗰集咧，即係佢嗰 part 嘅尾二嗰集咧，就其實佢同個男朋友，同佢分咗手嘅，頂佢唔順，因為脾氣太差， 都頂唔順啦，突然間咁病嘢過嚟， 開口及著你啦， 病到咩過嚟啊？ 唔係，佢唔知佢病嗰啲係，但係突然間會彈一啲嘢出嚟咧，側邊啲人係唔中意佢嘅， 即係失驚無神，佢做啲嘢， 鬧你啊，得你啊，跟住 佢仲要係醜樣 喎， 本身 係啊，佢唔係靚喎，真係好喎，好笑喎，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靚啲啊，或咩你啲有嘢似佢冇嘢似，我唔知佢憑咩去得人哋咯。 喂，你有冇見過啲朋友？咁嘅朋友身邊 呢啲人，即係有乜嘢見？ 即係有咩人？ 我哋好似識一個都係，係嘛？所以可以講少少啊，淨聽中文。 我哋就唔識啊，我哋好似冇呢啲。 我好似唔係好識呢啲。 我哋係識有啲係，唉，算啦，唔好講。 但係佢嗰個咩啊？嗰幾集咧，就叫做真人 show 咧，臨到後尾係個收視大跌，因為啲人話睇到厭啊嘛， 好悶啊， 話咩 拍都係咁樣樣，咁樣做法。 其實好老實一句咧，我真係冇咩興趣喎，我就見到打開電視見到嗰啲教練 眼睛人喺度喊， 嗰啲教練 我睇咗兩集咯， 跟住我就會覺得 睇咗兩集 做乜 Q 啊，我直情唔想睇咯。 唔係同我好搞笑就係我唔知點解佢訓練一定要咧攀嗰啲咧， 攀 嗰啲 好訓練 啊！唔係跟住仲攀，一定要搞到你喊死啊、死喊啊、喊死啊咁就。 我唔覺得嗰樣嘢真係可以。 所以我好厭咯，我覺得要好穩咯。 唔係同埋咧嗰啲即係嗰啲導師本身咧都唔知點解可以好醜樣嘅。我啲老師真係本身真 係佢打唔知佢打啲咩填充物落塊面度，打佢塊面係膠到咩噶嘛？ 哦，係啊，硬膠王咁。 係啊。 咁我寧願睇。之前嗰啲港女好過啦，嗰陣嗰句，即係 我。啊 ，Gary 嗰啲其實我都冇咩興趣睇， 咪嗰啲好少少 嘅。我已經冇睇電視好耐啦，其實講完。 唔係，我本身我都冇睇，係唔知上次邊個喺度講話咩沒女沒女沒女，跟住我就上MyTV 嗰度睇下啫嘛，跟住睇咗兩集咯。 佢話咩心靈劇場嗰度咧，後屘有啲做曬 call 嗰啲會咧。開了個記者話佢嗰個方法是不啱啊嘛！ 哦，係啊，我有睇啊， 我喺新聞翻有睇過。 冇啊，係點樣唔啱？ 太過激進啦，唔係咁樣樣。即係佢哋話佢唔想因為呢個節目出咗街，誤導咗啲市民以為嗰個心理治療 係就係咁屌柒你啊嘛！ 係啦，係咁樣，其實唔係嘅。咁但係因為幫佢哋做嗰個人係有啲唔知博士定乜嘢嘅， 佢就話 出嚟喎，都係 唔係即係佢搞呢個咩劇場嗰、那個。咁佢就話其實只不過係後屘佢就話只不過其中治療嘅過程之中改善佢哋個過程之中嘅其中一 part 咁樣啫。佢有啲係冇錄影到嘅咁樣。咁但係嗰啲咩心理學唔知乜乜會又開咗個記招嚟澄清話呢啲唔係一般嘅佢哋治療嗰個方法咯，就希望唔好觀眾係因為咁樣而有誤解咁樣咯。都有好多 noise 㗎其實。 所以講到最後咧，就算係即係沒女又好，或者我覺得香港男女都好啦，即係唔好以貌取人啦。講真嗰句，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好多嘢第一件事睇一睇，譬如真係自己嗰啲問題先啦。尤其是真係啲沒女成日覺得自己冇問題嘅，咁即係我成日覺得永遠都係噶啦，由內到外噶啦。咁你想人哋更加中意你嘅，不如就自己自修一下自己先啦。咁今日節目都差唔多，你下次再講啦，拜拜。 拜拜。